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卓然兄，我们这个礼拜开始又进入一个新的系列了。 是啊，新的系列，但亦都是一个回归。 回归怎么这样说 呢？我们建筑二都很多集了，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西方建筑，陪伴我们讲那么多集西方建筑史的就是卡文。 是啦，卡文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博士。咁啊，请翻卡文出嚟先。卡文， 大家好啊，好高兴即系再有机会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关于建筑同埋城市规划嘅历史嘅。 我哋都知道咧，阿卡文个研究范畴咧集中喺同我哋都好熟悉嘅地方嘅，咁就系香港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系列咧就会讲好多系香港嘅城市规划，或者讲下佢嘅城市房屋发展。咁我谂咧，咁多位依家收听紧嘅听众咧，都同你哋叫做有切身嘅关系。 系啊，一定啦。同埋借住呢个回顾翻香港规划嘅前世今生咧，咁我亦都可以即系温习下我嘅香港史啦。咁啊，就同大家分享下即系香港历史啦，同埋文化里边嘅种种嘅课题嘅。 要跟两位学下嘢， 就真唔好咁讲。我哋跟你学嘢啊，真。咁同埋亦都希望咧，透過我哋講香港嘅一啲城市發展咧，其實都睇下現今，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香港面對緊嘅城市嘅問題，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講啊土地問題、房屋問題，或者我哋依個城市應該點樣向前行咧？會唔會有一種我哋所講嘅願景咧？咁既然可能依家大家都有啲朋友都可能覺得咧，香港呢個城市好似出咗少少問題，會唔會可以解決得到？或者我哋会唔会可以透过咧研读一下我以前一直以嚟发展嘅历史，然后对照下今时今日，会唔会又可以睇下会唔会有啲嘅解决嘅方法，或者我睇下起码之前嘅人可以点样做法咧，我哋可以效法一下嘅。 系啊，香港呢个城市梗系有问题啦。不过如果我哋从历史嚟说咧，香港呢个城市从来都有问题嘅。咁但系啲问题点样去发现咧，同埋去即系大家睇到咧，即系可能咧，我哋话喺即系建筑业嘅角度咧，即系睇下即系规划其实一回咩事，系嘛？思考一下，其实规划背后佢嘅角度同埋谂嘢嘅方式，佢展示咗一种同我哋一般我哋政治啊或者嘅讨论嘅唔同嘅 dimension 咧，可能会帮咗我哋谂更多有关香港嘅问题。 或者可能一般嘅市民咧，反而佢哋会问嘅就系、是，其实香港有冇一个规划？即系咁多年嘅发展啦，即系究竟我哋即系有冇一个规划，令到我哋即系想知道香港会变成一个点样嘅地方？喺我哋嘅历史同埋喺我哋嘅未来，究竟我哋有冇一个规划嘅方向咧？ 咁啦，嗱，我哋依家就听只歌先。喺呢首歌嘅时间咧，大家又可以谂下自己有冇谂过香港呢个城市嚟紧会发展成点样，又或者又谂下自己想香港呢个城市嚟紧会发展成点样。嗱，咁我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开始进入啦，我哋香港城市建筑嘅专题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筑二咧嚟紧咧，将会同大家讲香港城市建筑同埋咧城市规划佢嘅发展究竟系点样。开始嘅时候，我谂都要略略同大家讲下以一个概论嘅形式，等大家去理解一下，或者起码都等我去理解一下。即系其实我哋去研究或者去学习香港建筑史或者城市发展啊呢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嘅渠道、一啲嘅方法可以去帮助到我哋？或者卡文，你做研究嘅时候会循住咩嘅途径去？去做 做 呢？其實呢，我哋研究一個城市當然可以循住不同的途徑，我想大家聽了建築業這麼多集你都會知道，但是呢，如果啲人講香港或者研究香港的時候，很多時候都離不開兩個很大的論述的。第一個論述當然就會說香港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發展完全是因為香港是成為殖民地開始的，這個我們一般看香港史又或者是一些教科書都會這樣說的。如果我們從著這個這樣的看法，就是這個這樣的論述，就是說香港成為了殖民地所以才發展起來的話，那我們研究的角度就當然跟殖民的歷史就會是有關了。咁變咗我哋睇嘅時候呢，我哋第一件事就會睇，喂，英國作為一個殖民嘅宗主國，佢對呢個殖民地嘅影響有幾大。咁呢個就會係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嘅角度啦。第二，我哋就會睇大啲啦，就係話成個英國或者成個殖民嘅歷史。咁就係話，如果香港係英國殖民地之一嘅話呢，咁喺香港嘅規劃或者佢嘅發展呢，同英國嘅其他殖民地譬如新加坡啊、印度呢，有冇相類似嘅地方。有一批嘅學者呢，其實佢哋就會係研究呢 colonial planning， 即係話喺殖民地嘅規劃上面有冇睇到一啲共通點。咁呢個呢就會係根據呢個論述之下呢一個研究嘅角度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單從呢即係話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呢個論述去研究嘅話呢，其實呢我哋又忽略咗香港嘅一啲嘅特點喎。即係如果我哋循返殖民地歷史嚟講，點解話即係忽略咗一啲嘅特點呢？因為香港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呢，其實佢好特別嘅，唔單止對於英國特別，對於中國都特別嘅。點解呢？就係話其實呢英國即係歷史上侵略中國嘅地方呢，就唔係淨係侵略香港一個嘅。即係如果你睇翻歷史咧，英國喺即係清朝嘅時候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即係所謂嘅租界啊、通商嘅港口嘅。咁咧，香港就唔係唯一一個佢侵佔過嘅地方嘅。咁或者都考下兩位啦，即係有冇知道即係有乜嘢嘅英租界喺即係清朝嘅時候曾經建立過咧？ 啊！依、這個梗係賣關子啦，等陣試下先。 廣州嗰啲啦，係咪啊？ 係冇錯，廣州係一個好嘅例子。 係五口通商嘅時候，南京條約啊，廣州、廈門、寧波、上海、福州。 上海、寧波、福州、廈門。 係啦， 咁呢啲都係啲通商口岸啦。但係咧喺清朝嘅時候咧嘅英租界咧，其實有好多個嘅。譬如咧頭先你講過嘅就係廣州嘅沙面咧，其實就沙面係一個好小島嚟嘛，好多香港嘅即係朋友都去過。咁其實沙面咧就係即係一半咧係英國嘅租界，一半咧係法國嘅租界嘅。咁好容易分嘅，一半咧係有一個基督教堂，一半咧就係一個天主教堂，咁就係英法嗰個分別。咁另外就頭先講嘅廈門啦，廈門嘅鼓浪嶼啦，亦都係英租界啦。另外有嘅地方咧就係上海有英租界啦，大連啦、天津啦、漢口啦、九江啦、鎮江啦、威海咧都有英租界嘅。嗱，咁香港如果我哋用一個即係英國侵佔中國呢個諗法去睇咧，香港係好特別嘅。第一樣嘢就係佢係第一個英國咧侵佔中國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話佢係早過曬頭先所講嘅租界咧，受到英國控制嘅一個地方嚟。 就係鴉片戰爭嘅時候。 係啦，冇錯啦，就係1941年，英國人咧已經武力侵佔咗香港，不過咧就係即係42年南京條約之後咧，先正式將香港咧割讓咗俾英國嘅。咁所以咧，1842年咧，其實係早過曬我哋頭先所講嘅租界嘅建立嘅。第二呢就係話佢係唯一一個真係叫割讓嘅地方，其他嗰啲呢都係租借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例子。 雅思即係我老師佢曾經講過一句著名名言，就係香港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其實譬如裏面呢好多嘅可能好重大嘅議題呢，其實中間呢係會畫一個大大嘅問號。譬如仲有卡文講到我哋即係割讓香港島嘅南京條約部分啦。譬如就可以舉個例，你會見到中間嘅含混有趣之處。因為如果喺英文嘅條約嘅原文裏面呢，就明顯寫明係割讓啦、永久啦呢啲嘅字眼喺裏面。咁但如果你睇返呢即係個中文嘅翻譯本嘅話呢，佢大抵呢嘅寫法呢都係話當時嘅皇帝呢就借俾英國人呢就可以俾你用下咁樣嘅啫。咁其實呢喺中文嘅寫法裏面呢係冇治權嘅，亦都喺主權上呢係冇乜點講嘅。咁所以主權同治權呢都冇喺南京條約裏面呢中文版裏面呢見到。咁換句話說呢，你會見到中間嘅含混呢，就係英國呢打贏咗，然後寫呢就寫得好明確嘅，我就贏曬嘅。但係中間落墨嘅中文翻譯呢，當時英國人當然知道你嘅翻譯係咁啦， 都留咗一線。咁我哋話依一個就有關治權嘅問題咧，其實係慢慢喺南英條約簽訂之後一兩年咧，慢慢先建立到即係、就是、英國啦，巧妙咁咧將呢個對華人嘅管治權咧攞到翻嚟嘅。 點解係香港？即係嗱，佢贏咗場戰爭，贏得咁漂亮啦。咁呢個時候應該啊，咁大嚿肥豬肉任斬唔嬲啦，係咪先？咁但係偏偏就揀咗香港島呢個嘅地方，即係又山多啊，地又可能比較少啊。咁偏偏佢就揀咗呢度，點解呢其實？ 其實咧，《南京條約》咧就係即係1842年咧正式將香港咧即係割讓咗俾英國啦。咁但係咧，其實咧英國人咧係之前咧已經武力咧侵佔咗香港，即係話其實佢已經有個勢力咧喺呢度。咁但係點解佢哋會侵佔香港咧？其實就係話當時咧喺嗰個鴉片戰爭醖釀嘅時候咧，林則徐要壓制鴉片喺即係中國嘅買賣嘛。當時佢就逼咧喺廣州嘅外籍嘅商人咧交翻曬啲鴉片出嚟。咁當時咧，即係嗰啲英籍嘅商人咧，就為咗要避風頭啊，咁咧英國嘅軍隊咧就將佢哋咧帶咗去香港嗰度避難。咁所以當時咧已經有軍事嘅力量咧喺香港嗰度咧駐扎咗。 香港島， 香港島啦，嗰度駐扎咗嘅。 另外其實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即係當時可以分為四個部門去睇嘅。中國有分為即係喺近邊嘅，即係話我哋喺簡單講就係東莞衛所同埋今日嘅國內嘅大鵬灣啊，即係大鵬衛所裏邊嗰啲嘅駐軍啦，同埋亦都有英國喺香港附近嘅。嘅商人同埋嘅殖民地嘅官员啦，亦都有咧喺英国本土嘅一啲利益嘅嘢啦，同埋北京嘅政府。我哋话英国贸易嘅人士咧，佢哋亦都早早已经发现到咧，其实香港呢个位置咧，喺对广州嘅通商里边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效嘅一个地方。而本地本来防守住香港啊、九龙呢啲嘅地方嘅清廷嘅官员，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广州嘅出口嘅一个咽喉嘅位置。即係話廣州出入咧，香港呢個地方咧必須要安寧。咁所以其實一早嚟講咧，喺海路運輸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香港咧已經有一個價值喺裏邊。咁所以點解係選擇香港呢？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大規模政治角力嘅結果。咁但係喺當時嘅人裏面，香港係咪一個完全冇價值啊、被動啊、冇意義嘅地方呢？又唔可以咁樣去被理解嘅。其實當時嘅雙方面呢都睇得到，其實香港呢個地方呢，如果重視海路運輸同貿易同埋海戰嘅話呢，香港係一個必然要爭奪嘅一個地方。 咁所以我哋頭先講到呢，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英國喺清朝嘅時候侵佔嘅地方呢，其實好多時都係呢啲呢重要嘅港口啊，重要嘅运输啊、贸易嘅城市啊，即系我哋讲紧嘅厦门啊、汉口啊、天津啊、大连啊、上海呢啲都系。嗱，不过香港咧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嘅，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呢啲咁嘅租界咧，其实呢啲租界咧都喺49年之前咧还翻晒俾中国嘅。唯獨咧，即係香港九龍新界咧，係冇還到嘅。咁啊，當然我哋可以話，因為香港九龍咧係即係永久割讓啊嘛。咁但係其實新界咧都係租借嘅。咁但係當時咧亦都冇還到俾中國嘅政府啊。咁所以令到咧香港咧作為一個殖民地咧，其實係一個好獨特嘅例子嚟嘅。而且咧呢、這個獨特嘅例子咧，即係頭先講啦，唔單止對中方，對英方咧都係好獨特嘅。因為咧喺英國成個殖民嘅歷史咧，其實喺即係兩次大戰嘅前後咧，全球性嘅去殖民嘅運動已經好強烈噶啦。而大部分咧即係英國喺世界各地嘅殖民地咧，都已經脱離咗英國，即係大部分都獨立嘅其實嚇。咁而英國咧，似乎咧亦都容讓呢件事去發生嘅，即係佢冇好冇力咁去抵抗呢啲嘅獨立運動咧。當然有啦，每個地方，但係即係最後佢哋都係即係成功獨立咗嘅。唯獨咧，即係香港咧，仲係一個殖民地咧，去到1997年嘅。咁所以咧，變咗如果我哋嗰個研究，我哋嘅論述咧係話，即係香港成個發展係因為佢係殖民地嘅話咧，我哋又唔能夠咧完全咁去引用一般咧。即係對於殖民發展史嘅諗法咧，去諗香港，因為殖民發展史通常佢就會停咗喺一個地方，然後就話即係post-colonial 即係後殖民嘅發展史係點。但係香港嘅例子咧，就係佢去到97先真係冇再成為一個殖民地，咁所以又唔能夠完全咧用主流嗰、那個即係我哋睇殖民地後殖民地嗰個學術性嘅研究咧去睇香港。 係啊，同埋當時即係香港雖然係叫做即係割讓咗啦，咁但係其實英政府一直以嚟對中國都係相當避忌嘅，因為一個咁大型、咁巨大、人口咁多嘅國家咧，其實佢花咗好多好多年先發覺原來清廷真係好弱嘅啫。咁中間其實都花咗50幾、60年，咁係喺1842、1841呢啲時候咧，打贏咗一次鴉片戰爭咧，唔代表認為英國就覺得啊中國好好弱，唔係呢個意思，佢只係贏咗一場戰爭咁解嘅啫。佢點樣去收割成果先係關鍵。咁所以正話都提到個治權嘅問題咧，其實係一開始係未擁有嘅，即係話當時嘅英政府就認為應該喺香港呢個範圍嘅華人係有管理權，而當時嘅清政府認為咁係不可思議嘅，當時嘅所有中國人都應該係歸清廷管， 你喺香港一樣嘅，咁只係個土地俾你種嘅啫。咁幾時係得到咧？就係喺南一前日後嘅五六年，1846年嘅時候咧，當時有清政府嘅人咧就話嚟收税，即係去喺香港範圍收税。咁英國人咧就好聰明咁咧就趕走咗佢，然後就通知大鵬衛所。如果有興趣啲聽眾要去大鵬嘅，即係其實大鵬衛所以前管轄範圍有香港包埋，今日打灣啊嗰啲嘅範圍都係以前大鵬衛所嘅管理。佢裏邊講咗話好。唔收啱嘅，佢趕走係啱嘅，我哋唔應該裏面收税。咁然後咧，就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咧就認為啦，啊嗱，依個就承認咗咧，中國政府咧就冇收税權力，所以咧就冇管治呢度嘅權力。所以由而家開始咧，我哋就有管治香港權力啦咁樣。咁當然係自說自話啦，但係依個過程咧係好重要。咁得到個治權嘅結果咧，係話喺香港呢條界入邊嘅華人咧，就唔再受到清朝法例嘅管治。依個係非常重要，因為自此之後咧，嗰啲人所謂有咩嘅中英嘅不同嘅差異啊，或者話中國有咩變局嘅時候咧，佢先至可以嚟到香港，即係有一個完全嘅所謂清政府嘅法律管唔到呢個部分。咁當然可以某程度上叫治外法權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先香港個特殊嘅價值先能夠彰顯。如果唔係用一般嘅講法就係華人歸翻佢哋管嘅話咧，其實一樣佢可以嚟拉嚟鎖。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可能係香港身份嘅一個建立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關鍵嘅一個起點。 阿翠賢啊，講得好好，因為咧呢個就關乎到咧我頭先所講咧，即係話如果我哋研究香港嘅歷史或者發展咧，我哋從香港成為殖民地呢個主流嘅論述去睇咧，呢個主流論述有一個最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冇曬華人嘅聲音，即係我哋好似將本地人或者華人咧對於成個香港發展嗰度咧抹除咗佢，所有嘅香港發展咧都從阿傑首先所講咧開埠開始，咁然後咧就講話即係英國喺呢度做咗啲乜嘢嘢，咁就冇將到咧其實本身香港係有華人喺度嘅，或者華人繼續即係喺戰前戰後，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參與到香港嘅發展，佢哋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呢個成個聲音咧就喺呢個論述裏邊咧就失去咗，咁呢個就係主流嘅研究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但係咧喺香港咧，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一樣嘢，就係話咧，同其他即係一啲講城市規劃，或者同其他講一啲殖民地城市規劃有少少唔同咧，就係話咧，香港咧從來冇一個好大嘅規劃嘅計劃嘅。即係話咧，唔似好似印度喺新德里裏面有個好宏偉嘅大規模嘅規劃計劃要做出嚟，香港係冇嘅。亦都咧唔似我哋即係以前我哋第一輯建築二講好多城市嘅例子咧，就話有一個咧好主要嘅建築師或者主要嘅規劃師咧，佢想喺度實踐一啲乜嘢嘢，香港又冇嘅。咁啊，同咧即係其他殖民地，譬如我哋見到，尤其是係即係後殖民時代，譬如之前講過巴西利亞咁啦嚇 ，Oscar Niemeyer 同埋 Lucio Costa， 佢哋係即係一啲大嘅建築師，佢真係有個宏觀嘅諗法，呢個城市想變成點？咁香港又好似冇嘅，咁啊變咗咧，香港嗰個發展嘅步伐咧，其實就相對上逐步咁樣建立起嚟，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規劃，想香港係點樣？ 藝我嘅古城，傾佢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继续翻嚟我哋嘅建筑二啦，由今集开始咧，我哋就会进入咧香港城市发展嘅一个系列啦。主持除咗有我冯杰咧，亦都有曾卓贤、卓贤兄啦，以及系阿卡文嘅，就系咧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博士嘅。咁我哋三位咧，今集咧继续讲下香港嘅一啲开埠前期，或者系叫做究竟香港点样發展開嚟嘅咧，頭先都講到同英國殖民地好有關係啦，相信呢個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好原始嘅問題咧，就想即係再了解多啲嘅，就係點解會有殖民地，同埋咧殖民地本身有冇一個定義咧？我一個國家嘅領土哦，可能我會理解啊，但係一個國家嘅殖民地究竟背後隱含住咩嘅意思？ 嗱，即係殖民地嘅觀念咧，當然係後來大家去慢慢去思考出嚟，先建立出一個觀念啦。非常之簡單去講咧，就係喺一啲嘅發達嘅國家咧，一啲嘅宗主國咧，去向住一啲第三世界或者其他地方就佔領咗呢個土地嘅時候咧，佢哋通過一種咧叫掠奪型嘅管治嘅方式，達到一個經濟嘅效益嘅結果。咁呢個時候咧，通常就係我哋話殖民地嘅一個定義。掠奪型嘅經濟嘅結果係咩呢？就譬如話最差嘅情況可能係人口販賣嘅，即係譬如我哋都可能會聽過啲嘅黑人貿易啊，利物浦嘅時候都好出名嘅，所以同非洲嗰啲黑人貿易嘅情況都係人口掠奪啦。咁有啲係所謂經濟作物型嘅，即係話佢生產好多嘅作物咧，係幫到佢宗主國經濟。譬如美國曾經嘅殖民地就係話佢大量嘅棉花啦，俾英國嘅紡織業啦。第三種可能係譬如印度呢一種嘅，即係佢係通過嘅貿易嘅方式加埋呢個原料生產嘅角色，佢就係為咗英國同中國巨大嘅貿易嘅逆差，冇辦法，中國嘅產品實在太吸引啦，英國嘅錢不停咁輸出去中國，咁所以喺印度嘅鴉片貿易嘅種植就可以將鴉片運去中國，換翻好多金錢翻嚟，咁喺咁嘅過程裏邊就達到嗰個貿易嘅平衡。咁你會見到呢啲嘅殖民地嘅功用咧，其實就係貿易。咁而佢哋啲人嘅生活質素啊，佢哋係咪即係當佢嗰啲人嘅管理咧，其實唔係最重要嘅考慮點。咁所以我哋話喺呢啲嘅殖民地裏邊咧，最常見到一個聽嘅做法咧，就係呢個種族隔離嘅政策啦，兩邊人嘅唔同嘅管理嘅方式啦，英國人有一套啦，然後對於當地嘅人民有一套啦，同埋咧通常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完全去禁絕佢哋嘅本土語言啦，佢哋本土嘅生活方式啦，甚至乎咧好多嘅宗教咧都用唔鼓勵嘅方式去處理，通常會認為落後啊咁樣去取替啦。咁呢啲你會見到嘅情況咧，喺香港咧。其实都唔系好明显有见得到嘅，咁呢个就系可能系话你话当处理殖民地嘅时候，同谂香港嘅故事嘅时候咧，可能中间嘅一个可能上一节都讲到嗰啲微妙嘅差异。 咁所以头先阿翠源，如果你咁讲嘅时候咧，即系话即系一个宗主国对殖民地里边咧，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搵到钱，搵到钱啦。咁所以咧喺我哋今次嘅建筑义嚟紧呢一辑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去谂几个问题嘅，譬如咧我哋都会去。解釋到即係香港咧，一開始嗰個城市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咧嗰啲英國嘅商人咧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我哋會有一集咧去講咧英國企業咧對香港發展嗰個影響嘅。我哋亦都會有一集咧去講咧，究竟咧即係英國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點樣咧即係買走香港嘅土地，特別係咧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喺中環咧嗰個土地嗰個劃分啊，點樣將啲土地賣咗出去賺錢啊呢啲嘅做法咧，我哋都會有一集咧去睇嘅。我哋都會睇到咧，即係嗰個城市嘅擴展啦，即係點樣由港島嘅北面擴展到去九龍啦，或者之後再發展到去新九龍啦。咁當然啦，亦都會翻翻去我哋講翻話，即係殖民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嗰個軍事嗰個戰略嘅地位。咁所以咧，我哋下個星期咧，亦都有一集咧就會去講嗰個軍事嗰個建設咧對香港嗰個城市發展嗰個影響。咁但係咧，頭先阿卓然咧就話咧，殖民地政府咧就對管治又唔係咁緊張喎。其實咧都唔係嘅，而係嗰個管治咧係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點樣去維護西人嘅利益。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管治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一集咧都會講咧，究竟咧香港爆發疫症之後咧，點樣咧去維護香港人，特別係即係香港嘅洋人咧，佢哋個健康着想咧，點樣令到城市嗰個規劃啊，或者城市嗰個建築咧有所改變嘅。而且我哋亦都會即係集中講翻咧，戰後當人口越嚟越多嘅時候咧，點樣我哋要維繫呢個即係城市嘅即係冇亂啦，起碼咁啊，點樣處理嗰個人口嘅問題？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幾集咧去講即係戰後嘅房屋嘅一個處理嘅。 所以正話聽卡文講咧，就話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問題嘅，一直都有啊，以前都有。咁但係好多嘅問題嘅背後咧，就可以延伸到去咧，通過點樣去規劃咧，去梳理啦，同埋解決咧，正正提到嘅一啲嘅管治嘅問題。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义，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又講翻啦，頭先就講到咧，香港開埠嘅時候咧，其實就香港島咧就已經係割讓咗俾英國啦。咁而喺英國人咧喺呢個地方咧，都唔係話冇規劃嘅。咁其實都想知道啦，我哋開始去進入多少少嘅香港，即係城市開始發展起嚟啦。咁一開始嘅時候，究竟係點樣樣嘅咧？ 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呢個城市咧就好簡單嘅，佢嘅發展咧或者係佢嘅英國人嘅人口咧，其實咧就集中喺港島嘅北面嘅嚇。咁我哋就有一個講法就話呢個叫四環九約啊。咁因為之四環咧，其實就係話以前 當英國人在香港即係建立殖民地嘅時候咧，佢集中發展一個叫維多利亞城嘅。呢、這個維多利亞城嗰個邊界咧，其實咧就係四個環。乜嘢係四個環咧？就係西環啦、上環啦、中環啦，同埋下環。下環咧其實就即係灣仔。咁、所以其實咧嗰個城咧就好細嘅，個邊界咧就係東面就由灣仔開始，西面咧就去到西環嘅。 兩個名稱咧代表住咧當時嘅洋人啦，同埋當時嘅華人嘅唔同嘅稱呼。我哋話維多利亞城嘅範圍咧，就係、是、當時嘅管治者咧對於會管嘅香港嘅所謂市區範圍嘅一個稱呼啦。咁而四環九約咧呢、這個稱呼咧，就係、是、當時華人對呢一個範圍嘅一個嘅統稱嚟嘅。咁我哋話約呢個觀點咧，就算今日咧無論係香港啦，或者係大陸咧，而清朝嘅時候已經有，就是、大抵係一個大啲嘅範圍嘅，好多啲村落裏面嘅一個居住嘅一個區，即、就、係、是、一個範圍啦咁樣。咁同今日我哋講借住地鐵站嚟命名一個區域咧，其實係接近，嗰度咪一個約咯咁樣，咁其實佢一個大底籠統嘅地理位置，咁係咪真係得九個約咧？其實都唔係嘅，喺時代唔同嘅變化裏邊咧，被稱呼為約嘅咧，好多嘅變化，亦都有陣時係多過九個約，有陣時有十一個約都有，咁所以四環九約咧，大底嘅籠統就係話依個核心嘅城市區入邊嘅四環啦，同埋佢附近嘅一啲嘅邊邊嘅一啲嘅華人會住嘅聚居點，咁所以四環九約嘅觀念大底係講緊咧香港開埠早期嘅人會住喺邊啲範圍嘅一個講法啦。 咁但呢四環咧，其實都有少少唔同喎，因為咧所謂嘅喺香港住嘅洋人咧，其實咧主要咧就集中喺中環嘅。嗱、中環隔離我哋而家都知一定係金鐘啦，但係當時咧金鐘咧就係軍部咧即係控制嘅一個地方。嗱，咁如果即係英國人控制咗金鐘中環咧，咁華人可以聚居嘅地方咧就變咗喺金鐘中環嘅即係東西兩邊啦。咁就所以咧就灣仔啊或者係西邊嘅西環咧就係即係比較多華人居住嘅地方。咁呢個維多利亞城呢，我哋話嗰範圍呢就係東邊喺灣仔開始啦，西邊去到西環。其實呢個範圍就好細嘅，而且呢個範圍呢冇乜平地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對港島有認識呢，就係、是、港島其實基本上呢就係個好大嘅山，平地呢就好少嘅。所以呢當初呢即係英國將維多利亞城建立咗之後呢，佢哋遇到一個問題呢，就係話唔夠地。咁唔夠地呢，唯有呢就向兩個方面去發展啦。一係呢你就係向南北兩邊呢去發展開嚟。向北即係話佢哋會向海嗰邊發展啦，就會有一啲嘅填海工程啦。向南咧即係話佢哋向山上邊去發展啦。咁呢兩個咧就當時嘅即係主要咧即係開拓土地嘅一個方向嚟嘅。 我哋之前咧即係尤其是我記得就係先奴同我哋主持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已經有提過，就係話一個城市本身佢規劃，但係規劃完之後面對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人口嘅增長嘅問題。咁而去到頭先卡文所提到就係二山填海嗰個嘅方案啦。咁當然我哋即係今時今日就聽啲填海方案就聽得好多。一陣有時間再同大家討論一下。咁香港嘅填海其實由幾時開始嘅咧？ 第一個咧有記錄嘅填海計劃咧，其實咧就係1852年開始嘅，就叫做文咸街嘅填海計劃。但係呢個填海計劃咧，其實咧就好有趣喎，因為咧佢其實咧都係為咗一個解決一個問題。嗰個問題咧就唔單止係即係唔夠土地或者人口嘅問題，而係咧當時咧上環咧係發生咗一場大火，嗰、那個大火咧就燒咗咧即係400多間屋。咁啊，燒完之後，你當然有好多嘅瓦礫啦。咁嗰啲瓦礫點算呢？ 倒落海啦。 係啦，嗱，當時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折衷嘅方法嚟嘅，既可以咧即係攞到多啲嘅土地，亦都咧可以處理咗嗰個瓦礫嘅問題嘅。咁所以當時咧喺文咸街呢個位置咧，政府咧就開始做呢個嘅填海計劃，就將嗰啲瓦礫或者係將即係山上邊嗰啲泥土咧就倒曬落海，咁就成為咗第一個填海計劃。 之後就因應住人口又越嚟越多，因為都知道可能係北邊即係中國大陸入面發生過一啲唔同嘅事件，跟住其實都會令到好多人由北面嚟到香港呢個地方，然後令到香港人口再上升嘅時候，咁應該據我所知都喺嗰段時間填海都唔止一次，可能有幾次唔同嘅大型填海添。 係啊，其實咧就喺1852年呢個第一次即係文咸街填海計劃咧，即係成功咗之後咧，其實政府就想即係推行真係有一個規劃嘅一個填海計劃，但係咧當時即係第一個計劃，我哋而家只係叫寶靈計劃，就係、是、港督即係、就是、寶靈執政嘅時候提出嘅，就1856年呢、這個計劃咧，其實咧就當時咧就失敗咗嘅，因為咧就受到好多人嘅反對。嗱、最主要反對嘅嗰啲人係乜嘢咧？其實咧就係、是、當時嘅商人，就係、是、話買咗海皮土地嘅商人啦。 我本身喺个海边嘅，好正嘅。你填咗就变咗内陆就唔好啦。 系啦，嗱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争拗嚟。我原本喂买咗一个海皮嘅土地噶嘛，同埋有好多嘅商人佢系靠即系水路嘅运输嚟即系做生意噶嘛。咁而且咧，当时即系听讲咧，就即系好多呢啲非法嘅填海活动，即系话其实佢哋都系咁喺度扩展自己嗰个地块咧。 即系嗰啲商人 系啦，自己都扩展出去。咁所以当政府咧提出咧要有一个即系填海计划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制啊！嗱，呢个就即系反映咗，即系政府第一次真系做一个即系正正式式嘅填海计划嘅时候咧，遇到好多嘅阻拦。我相信呢啲嘅阻拦咧，即系今时今日做填海都会嘅，就系话咧，你有好多嘅持份者，有啲即系原本有利益嘅人咧，佢哋就会反对呢啲即系公营嘅项目嘅。嗱，所以咧，政府咧就决定咧，即系1860年嘅时候咧，政府就转态啦，就决定咧就喺西环同埋上环一带咧填海。咁點解呢？因為當時咧西環上環一帶咧，我哋之前講過啦，就係、是、華人居住嘅地方，咁就避開曬咧呢啲即 係 洋商大孖沙嘅勢力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咧就反而咧就做得到啊，反而做得到。咁就係1860年咧就有一個即係上環至到西環嘅填海計劃。當時咧呢、這個上環至西環嘅填海計劃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咧係同嗰啲華商咧即係協商咗嘅，就係、是、由佢哋咧都要夾翻錢。咁但係夾咗錢之後咧，即係填咗海嘅地方咧，佢哋亦都有使用權嘅。嗱，咁呢個上環至西環嘅填海計劃成功咗咧，咁就當然就會即係帶嚟一啲好好嘅例子俾即係香港當時嘅市民啦，又或者當時嘅權貴啦。咁所以咧，即係喺1890年開始咧，中環咧就真係實行咗個填海計劃啦。而呢個填海計劃咧，點解今次會實行得到咧？之前嗰個保寧計劃咧就唔得嘅，就係因為咧今次咧就真係由嗰啲即係英國嘅大媽撒提議嘅。咁主要提議嘅人咧就係即係一個中環本身嘅大業主啊，就係即係九龍倉嘅大班保羅。渣打，即係我哋而家咧成日話有個渣打花園嗰位人士，咁所以點解咧就係、是、由佢牽頭實施咗呢個中環嘅填海計劃，亦都因為佢咧，所以點解我哋而家就有個渣打花園喺度啊？因為佢咧提議咗填海計劃之後咧，其實佢對於即係中環個規劃咧都有啲嘅諗法嘅。 我哋好似之後有一集都會講呢啲， 係啊，冇錯啊， 即係呢啲嘅持份者啊，佢哋對於香港嘅貢獻。 咁而咧之後喺20年代其實咧都喺灣仔嗰一邊都進行過一啲嘅填海工程啦。睇得出咧，喺香港嘅呢個地方填海都係一個之前一直都做過唔少次嘅。咁啊，但係咧，關於填海咧，始終都係會引嚟好多唔同嘅聲音啦。咁就算係今時今日啦，即係近幾個月啦，尤其是咁啊，大家都聽到更加多關於大型填海工程啦，又或者係關於一個人工島嘅工程咧，都令到大家再去激烈咁去討論啊，究竟啊填海啊，或者係建立人工島啊呢一啲，究竟係咪一啲嘅好嘅方法去即係應付香港嘅一啲土地嘅問題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喺今輯嘅建築足以入面咧，就特登有一个环节咧，都系希望咧可以将我哋一直讲嘅香港嘅城市规划嘅一啲历史咧，带翻去今时今日我哋所面对住一啲唔同嘅土地嘅议题。咁希望咧讲到一啲咧，依家大家嘅一啲睇法，或者咧带嚟一啲新嘅一啲思考嘅方向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讲到填海呢样嘢咧，近排大家可能都系最讨论得火红火热嘅，就系呢个明日大屿啦。究竟明日？大屿呢个计划讲紧呢个人工岛系规模去达到1700公顷嘅呢个工程，咁但系咧我哋从翻呢个城市规划嘅角度出发啦，咁啊可以依家都做一啲嘅讨论啦，咁啊睇下究竟呢一个嘅方案咧系咪一个可行啦，又或者系咪一个适合嘅方案咧去解决香港嘅依家嘅啲土地嘅问题啊？咁大家依家好多时就系话住屋唔够啦，房屋唔够啦，人啊太多啦，住得太逼。所以即呢个是其中一个点解要起一个人工岛的一个原因啊。 是啊，我都要问一下卡文的施政报告里面他讲过了，他全名就是明日大屿愿景。 是 啊，我们之前其实2014年以前这个类型的填海计划就叫做东大屿填海计划的，但现在就叫明日大屿愿景。 其實係咪即係 upgrade 咗個名係嘛？即係更加勁係咪咧？ 我諗個名當然係唔同咗啦。我諗亦都有少少嘢係同以前唔同嘅，就係我哋一直咧即係講香港城市嘅發展咧。我諗兩位主持之前都成日講過，就話好似咧香港嘅歷史咧都係為咗解決一啲嘅問題，即係好多問題出現啦。我哋而家要諗方法解決。當然啦，今次嘅填海計劃亦都係為咗解決即係住屋土地唔夠呢個問題。咁但係佢加咗一樣嘢叫願景啊，就係話咧佢都有講話，即係希望第時香港人嘅生活係點，特別係咧，即係佢嘅諗法咧，就係話我哋唔單止咧係追翻我哋住屋唔夠啊所需要嘅土地嘅，我哋甚至係諗埋咧，如果我哋想香港人住得好啲，譬如去到即係新加坡嗰個密度嗰個標準咧，我哋其實爭幾多土地？ 新加坡個標準啊，前一排都有睇新聞，都令到香港人應該都好開心啊！如果我有，即係講緊話新起嘅建築入面，佢必須即係住屋單位啦，就起碼要係大概係等於香港嘅800。平方尺嘅單位，即係唔可以太少。你知香港即係依家起嗰啲迷你單位啊，即係可能得百幾，係啦，百幾尺或者200尺咁左右已經可以買到好貴啦。即係如果我哋去到嗰、那個真係一個願景嚟嘅，即係啊，但係好似似係夢想，甚至係幻想多少少。 係啊，即係政府就成日用呢個講法啦，就係、是、話我哋唔單止咧就起翻我哋冇起到嘅應該要起嘅樓或者應該要做嘅地，我哋應該咧即係有個願景諗得更好嘅。我哋起碼去到新加坡嗰個水平嘅話咧，我哋其實爭好多土地，以至咧佢哋先會提出一個咁大規模嘅填海計劃。嗱，而且我哋今集講咗咁多即係歷史啦，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一直以來咧香港都係有唔夠土地呢個問題，而我哋一直以來咧都係用填海呢個方法去解決嘅，所以我哋嘅技術咧係好成熟嘅，而且亦都係我哋不嬲都做開嘅嘢嚟嘅。咁點解而家先突然間對即係填海咁反感咧？咁 即係我自己思考，可能對於即係城市規劃嘅可能兩個大嘅諗法啦。咁一個諗法咧就可能就係同我哋正話講填海好簡單咧，就係即係喺嗰個核心地段嘅用地嘅增加。因為填海咧就喺市中心度填啦，或者中環海邊度填啦，一填出嚟嘅土地咧就即刻可以咧就係商業用途。咁就係咁嘅諗法啦。咁另外咧，我哋即係討論咁當到好多城市規劃嘅時候，我哋去過好多唔同嘅城市睇過啦，係啊，阿仙奴帶我哋睇嘅時候都話，其實我哋現代規劃嗰個好基本嘅諗法就係疏散好多人口，將好多嘅城市嘅功能向外擴散唔同嘅地方，令到大家可以喺一個更加廣闊嘅地方可以度居住，咁然後就借住一個現代交通網絡嘅通勤咧，去解決到好多因為人口焗埋一齊出現嘅種種嘅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可能香港嘅周邊嘅好多嘅土地啊，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範圍，其實而家咧，其實係咪完全冇得發展呢？兩個嘅規劃，即係話究竟係疏散人口嘅，定係繼續喺核心地段度加嚿嘢出嚟？可能是兩個不同大的思路， 同埋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填海就係喺一個市中心位置繼續，可能喺土地度慢慢咁樣加上去嘛。咁但係同人工島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即係個技術上可能相似，但係可能又唔同，因為佢真係獨立喺海中嘅一個島嚟噶嘛。 係啊，即係如果香港成日話即係有個填海歷史，但係其實所有嘅填海歷史，即係香港咧，都係一個沿岸填海嚟嘅。我哋從來咧冇試過做一個人工島出嚟。 咁大個仲要， 仲要咁大個嗱，咁所以個人工島對於個環境嘅嗰個影響有幾大咧？其實真係冇人可以預計得到。有機會即係一個唔能夠翻轉頭嘅一個決定嚟嘅。 我都幾肯定係唔會翻得轉，即係佢填咗出嚟就一定係要 用㗎。 我意思即系话唔能够翻转头系个对环境嗰个伤害咧， 佢一定系一个永远都会喺度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可能呢啲即系冇得回头嘅事情，通常大家就比较慎重啲啦。 咁但系我哋又谂下嗰、那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即是我们说城市发展，我们面对问题，我们想一些解决的方法，可能你有很多不同的解决的方法都不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方法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可能不同的方法对于环境啊都会有一定的破坏的，如果就算之前我们讲发展新界东北又好，都会对于可能乡郊会有一些破坏，有些人想保留一些乡郊用地，但是始终我们就想那个是不是有个作用，或者是它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方法。 我想即是正话你提到乡郊用地啦，咁我譬如同好多即是新界的老友记啊，或者其实是同呢啲嘅 即係新界有關嘅一啲人士傾偈，佢大佬都話其實真係去新界睇一睇嗰啲鄉郊用地係咪真係鄉郊用地先啊？即係佢哋而家好多其實要做係即係應該係農田嘅田地，其實而家已經係冇任何農田嘅痕跡嘅，更加多嘅可能係已經係各種非法嘅用途啊、非法嘅改建用途嘅一啲嘅結果啊。土地嘅擁有人亦都同以前嗰啲嘅淳朴嘅村民啊，我哋嘅想象亦都有啲唔同。可能其實唔係可能，其實實質上好多嘅土地咧已經歸咗去各種唔同嘅發展商所擁有，已經係持有可能超過10年、20年。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善價而沽嘅狀態，即係其實等緊你發展就去做。簡單講就係佢哋嘅好多嘅土地其實而家係等緊希望係發展，咁就係等緊政府揸出個價，咁大家就去傾嘅啫。咁而政府而家呢個嘅新嘅方案咧，可能就係令到一班本來諗住同佢傾話發展嘅一啲嘅，本來佢哋農地可能轉做其他用途嘅一啲諗法咧，就有一個好大嘅落空啦。 嗯，砸咗啲货喺度啦。 系，佢哋可能会有声音会出嚟 啦。我谂我哋要睇咧，就系话我哋成日争几多地，同埋嗰啲争咗嘅数字喺边度可以搵翻嚟咧？系咪要即系填一个咁大嘅人工岛去补翻呢啲嘅争咗嘅土地嘅数字咧？我哋其实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就系话，我哋争咗几多土地系俾几多人去住先得噶？啊，咁呢个咧，我相信都系而家即系社会上咧一个好大嘅争拗嚟嘅，就系话咧，我哋系咪应该去预计香港嘅人口咧系不断咁样上升开去嘅？嗱，政府嘅睇法咧，就可能係覺得香港係世界大城市啊嘛，所有世界大城市咧，佢嘅人口都會不斷咁增長噶啦，去到1000万好似上海啊、東京啊呢啲咁，1000万以上嘅。咁但係就不能忘記，即係上海、東京咧，佢哋有無限嘅地方不斷咁去擴展開去，即係以前我哋10几20年前邊有浦東嘅咧，而家浦東成為一個新區，咁你個城市範圍係可以不斷咁擴展開去嘅。咁但係香港咧就話，如果我哋維持香港而家嗰個界線咧，我哋冇諗大灣區住嘅話咧。咁我哋呢個城市係真係得咁多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哋係咪應該預計我哋嘅人口係無限量咁樣不斷咁增加落去咧？我哋係咪應該先有一個人口政策，然後先至去諗究竟我哋要揾多幾多新嘅土地去俾呢個人口咧？ 香港嘅人口嘅增長就係幾個唔同嘅來源啦，可能就係自然增長啦，咁就係生仔啊，咁就會有自然嘅增長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移民啦。其實有冇啲個案係喺個人口增長嗰度係做一啲嘅限制？即係當然可能唔生仔會係難啲嘅限制啦，係咪？咁可能大家都想去生多啲，反而咁但係會唔會係即係譬如其他嘅城市或者國家都有一啲嘅限制喎？其實對於人口增長，即係我城市負荷唔到啦，不如就限制住呢樣嘢啦，就令到本身嘅一啲人民可以生活得好啲，係咪都可以嘅咧？ 我相信咧，其實咧，即係一個自然嘅人口增長嘅比率咧，其實係喺現今呢個世代咧係好低嘅，即係無論喺香港定係其他城市咧都係好低嘅。咁所以話我哋所講嘅話大城市人口不斷增長咧，其實都係一個移民政策而造成嘅，即係話外來嘅人口嚟到呢個大城市揾工。咁先至令到呢個城市咧，即係越嚟越增長。咁所以即係歸根究底都係一個即係移民嘅政策嘅控制嚟嘅。嗱，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啦，咁佢本身自己嘅即係自然人口增長，雖然佢哋政府不斷即係鼓勵人生仔啊，但係即係都係有限嘅。咁所以所以新加坡政府都會係控制究竟有邊啲嘅技術人才係可以嚟到即係新加坡裏面攞到佢哋嘅公民資格嘅。又或者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咧，就係北京咧之前咧出現咗即係清理低端人口呢樣嘢。咁其實或者北京一個咁大城市，其實佢哋都處理緊一啲佢哋想邊啲人留低，想邊啲人離開呢樣嘢。咁移民呢個問題，即係人口由外地加入呢個問題咧，先至係即係大城市要處理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課題。 係啊，任何規劃咧都同人口係有關係嘅。咁我哋話即係種種嘅即係而家嘅，譬如單程證嘅設施，都同可能香港歷史嘅過去，可能同一啲嘅團聚嘅原因啊，一啲嘅中港嘅夫妻啊有關係嘅結果啦。咁同一時間，一個人口嘅政策咧，亦都同譬如話人口老化係嘛，各種城市裏邊而家面對住人口老化，咁大家其實都落於咧去吸納一啲咧，即係有勞動力嘅，或者有即時勞動力啦，或將來有勞動力嘅人口嚟居住嘅。咁其實如果大啲嘅方略去講嘅話，其實就算係中國咧，而家都可能面對緊呢個勞動人口將會向下降嘅一個巨大嘅問題，可能衍生到一個非常巨大嘅經濟危機。咁呢個都係大家討論緊嘅課題。咁所以人口佢其實係一種壓力，但係同樣時間咧，亦都係一種即係對一個城市嚟講好重要嘅資源。 咁所以點樣去管理嗰個人口嘅增長咧？裏邊都應該可能同實質上佢哋係咪會唔會變成一個有價值嘅勞動力啊？佢變成咗對一個城市會更加好嘅一啲勞動力啊嘅方向去諗。 咁所以即係講而家嗰個即係填海個爭拗咧，就唔能夠單單從填海呢樣嘢話填海有幾好，填海有幾唔好咧去講啊，應該即係從成個香港嘅發展咧未來會係想點樣去講啊？ 今日咧，我哋嘅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而咧，我哋嚟緊下一個禮拜咧，就會進一步咧，同大家去講下香港呢個城市嘅發展。我哋就會講一啲關於香港開埠初期嘅一啲軍事嘅設施。咁呢個亦都會帶到落去今時今日，大家亦都會見到其實香港亦都會有軍營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建築喺呢度。下一個禮拜一晚嘅九點至十點咧，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咧，就會同大家去慢慢介紹噶。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